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牆，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嗱，我哋呢个环节就系封烟嘅，啊，即系已经有实行咗两三个礼拜，咁啊反应都几好嘅，咁次次都好多人打电话入嚟嘅，电话系2440-4088，咁大家尽量简短少少，因为有好多人打入嚟，咁我哋都希望佢哋大家都可以讲下嘢嘅 ，OK？ 咁啊，尤其是而家咁嘅环境。咁你發泄下都得啦，係咪？咪都有得宣泄下， 又鬧下人係嘛？ 鬧下人都得，我哋都冇所謂，可以講粗口嘅。上次都有啲女士講粗口啦， 好流利添，好流利。 O K， 屌你尾，我哋都唔撚講粗口嘅，以前你知唔知啊？台長，你睇我哋有個呢個節目，而家真係屌你已經連你都講啊！你都破戒啊！間唔中都整兩句，因為真係頂唔順， 頂唔順，頂 真係頂唔順。如果唔係，你真係好難發泄。嗱，有位吳小姐，吳小姐你好。咁而家我哋 播，你好啊， 系请讲。 你好啊，郁文， 系讲啊， 系啦，嗱，我就唔识政治嘅，不过我就亦都冇去游行，因为冇时间。咁啊，想即系同你倾下偈啦。你记得我边个嘅？不过我唔费事开名啊。 嗯， 咁就我成日都记住你一句说话嘅，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都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毛泽东讲嘅，我引述嘅系。 系你引述，咁我讲咗系你讲噶 啦。吓， 咁就我睇翻依家咧，即系八三一啦嗰坛嘢，咁其实我吓唔出嘅，因为第一又唔知真定假啦，咁就算系真嘅，咁唉。都覺得湊大一個細路仔係好艱苦嘅嘢嚟嘅，咁好淒涼啦，係咪？咁呢個唔使講噶啦，即係我哋話齋阿媽係女人，咁就不過同你傾偈有啲壓力嘅，因為我頭先一路組織緊點樣同你傾偈，我就。有句話想講嘅就係、是：多行夜路必遇鬼，就多行不義就必自閉咯。嚇、咁就形容而家啲警察啦、即係其實我自己屋企都有好多都係警察嘅人。咁但係嚟到呢個地步已經係即係有目共睹咯，大家係咪咁？咁啊，點翻轉頭呢？但係我總會相信，喺黑暗入面總會有光明嘅一日嘅。其實我好多嘢想講嘅，但係我突然間你打嚟，我唔記得咗，太緊張咧。 唔緊要啊，下次可以再打過嚟，諗清楚先講。但係你頭先都講得好清楚嘅啦，已經係咪？ 多行不義必自弊， 多行不義必自弊，送俾啲差人。 係啊，系啊，同埋我即系学到好多嘢咯。 唔系，我哋而家呢吓，而家我哋睇到个情况咧就系、是、系，我哋睇到嘅情况就系、是，你而家唔系话一班有政治目的系嘛？咁亦都可能係為咗要推翻呢個政權嗰啲政黨係嘛？即係好似外國嗰啲反抗運動咁樣係嘛？跟住佢哋可能用啲好激進嘅手段係嘛？咁嚟去。即係爭取或者奪權，而家唔係啊嘛！而家一班年青人， 但好多人， 大部分係學生，係嘛？ 好多人都係會話，即係好多人啦嚇。嗱，當然我唔係一個咁鬼蠢嘅人，會話喂邊個講我就信邊個，即係我都會自己用一個客觀嘅睇法而作出一個主觀嘅判斷啦。OK， 即係好似你話齋嚇咁樣。咁我唔覺得係啲乜嘢外國勢力咯，即係啲人成日講咩外國勢力啦，細路仔識乜 Q 啊咁樣，我又唔覺得係咁咯。咁即係正正就係你啱啱頭先講咯。咁佢哋只不過係即係比起我哋以前嘅年代嘅時候，例如八九六四咁， 咁我哋都喺學校嗰度，喺度喺打倒李鵬啊，係嘛？跟住又走去鞠躬啊，咁呢啲嘢，喂，咁我都正常嘅喎。咁但係嗰陣時我哋後生啊，咁我哋冇得衝啊嘛。嗰陣時係八九民啊，我哋冇得衝嘛。但係如果比著而家年代，是我當年的年紀的，我一定衝啦，係咪？我睬佢都傻啦，即係咁樣。 好， 所以年代唔同咗。 OK， 多謝你電話嚇、okay. ，多謝吳小姐。咁我哋下一位， 下一位應該係陸生啊。 喂， 係佢打緊。咁頭先嗰位吳小姐都講得好犀利喎，佢如果佢而家後生，佢都要衝喎，真係，係 嘛？後生都衝啊！ 係啊，陸生你好，請講陸生。 係你好。 係請講啊。 係第一樣嘢，我想講咧就係唔好怪我咁毒，我啲建制派警察全部話俾你聽，生仔就冇春袋，生女就冇子宮。咁你林鄭咧成日都話自己啊。可以上天堂，而家我就話俾你聽，唔係，我哋用出埃及記嘅聖經嚟話俾你聽，上帝話噶，唔係我話。 嗯。 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按我，操我戒命的，我要求咗守我戒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喂！你林鄭連耶穌的戒命都不守，人家叫你愛人如己，你現在就害民如己，害民如己 sorry。 那你還告訴我，上帝會在天堂住位給你，你真是陷上帝於不義，褻瀆神靈，將上帝擺上台，你說你自己罪大惡極，哪有可能在天堂有位給你住。好了，我說的警察，警察根本不單止當港人不是人，我都不再說了，他們自己的仔女都沒有當是人，很簡單而已嘛。喂，現在的仔女出到街花中被人指指點點說是狗仔、回到學校又沒有人理他，跟著 WhatsApp 又沒有人睬他，跟著你當然跟他說，喂，有大大把錢不怕，你不知道在哪裡住，不是去外國咯。喂，我想問你有沒有尊重過他的感受，有沒有尊重過他的人權，有沒有尊重過他的生活和尊嚴？我問到他想怎樣，現在是你安排了一切，好像資產一樣，喂，不行了，撤資啦。最後我都想說多一句，警察呢，真的我看過一篇文章就很精彩的，那篇文章就說中國大陸公安會全面取締香港警察，他的理論就是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道理。不嬲，大陸都想同香港想同大陸接軌噶啦，佢想搞埋一齊噶嘛。不嬲都係要你接觸大陸。我意思就係咁講。咁而家警察點解接唔到軌？就係黃毓民講咗佢啦。警隊嘅聲望高啊嘛。咁佢要搞冧你，佢都有個藉口㗎。名不正則言不順。佢因為俾你班警察去打人咯，嗰啲香港人憎你咯，憎你之後你個名臭曬啦，就話好。我而家公安嚟做好人，清算你班友仔。清算完之後咧，就話咩啊？喂，唔夠人喎、啊，老友，侵啲公安落嚟啦。到時你班警察俾人搞，冇人會可憐你咯。 好， 拉曬你翻去槍毙咗全。 好啦，同你講到呢度啦，因為後邊好多電話。OK， 嚇、，OK， 下一位阿 Ken 啊，跟住輪到阿 Ken 啊，咁啊，當然啲警察就嚇。即係我哋梗係希望佢啲小朋友唔好喺學校俾人欺凌啦，係咪？咁但係佢啲小朋友如果稍微識諗嘅，都好辛苦嘅。 自己又都知，都識分辨是非嘅。 咁你又翻去俾啲壓力你老豆啦，叫佢唔好打人啦。 係啊 ，Ken 你好，係請講一下。台 長同埋鬱敏你好。 係你好你好。 係嗱，咁嘅嗱，我就言簡意該啦，真係都係嗱，咁我就係想講幾個 point 嘅啫。嗱，第一就係咧大家有冇聽過話攬炒呢樣嘢？其實就係關於經濟嗰方面嘅。係， 你講 啊。係啊，因為其實我哋依家都可能嗱，周街即係教主又好，或者台長又好咧，可能喺街道都會見到。其實喺街嗰度咧，好多鋪頭又我諗廿間裏面，我諗都有一兩間係已經得鳩咗咁樣嘅。咁、其實就我覺得已經某程度上做到一個初步嘅成效啦。即係當然唔長期嚟講，梗係。 即會再可能多幾間執笠，咁就會理想啲啦。因為其實依家最搞笑就係咧，你屌你啲咁嘅喺度問，日日喺度唔同區都喺度放出去打又成咁。你啲大人都怕，有啲啊有啲都怕咗你唔挑嚟香港啦，啱唔啱先？其實好多時呢啲鋪租，即係啲鋪頭咧，都係啲大陸人嚟撐住嗰個租金嘅。其實好多時冇咗呢班咁嘅大陸人，已經撐做唔住，因為佢哋不是做香港人生意嘛，本身係咪？咁變咗就屌佢哋都可能意興難翻啊，讀夠咗佢，咁係啦，類似咁樣啦。我唔係好知點表達，但係即係大概個意思就係話你咁樣，你其實大家攬住一齊俾咯，叫做係啦。 係 ，OK。 係啦，係啦。咁仲埋第二樣嘢，我就想講就係話咧既然我哋真係制裁唔到啲警察啦，即係當然可能等啲美國佢咩關係法嗰啲過咗，我哋就可能有少少曙光啦。但係與此同時咧，因為我哋真係制裁唔到呢班咁嘅死差佬咧，我哋就可能話即係要喺校園咩欺凌佢啲咩二代啊，甚至即係上個禮拜咪有啲差佬擺酒嗰啲都走去，即係反而辦喪事咁樣嚟振興咁樣咧。我某程度上係贊成嘅，因為呢樣嘢係雖然以前成日都話禍不及妻兒，但係你依家因為制裁唔到佢，所以都要變成禍及妻兒。同埋仲有一樣嘢喎，屌你老尾，你啲差佬，你根本係對其他嗰啲後生仔佢根本個個都有父母嘅，佢哋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先？係咯。 好多謝你電話 ，OK。 系啦，好，唔該唔該。 咁你逆地如處，迎國公平先得嘅，係咪？咁你屌你，咪人哋佢都有老豆老母生噶嘛，係咁俾你打，屌你咪真係。跟住你又話唔好欺凌我啲仔， 咁又點講得通咧？ 屌你，咁我都認為唔應該欺凌你啲仔，啲仔係無辜嘅，係咪？咁但係問題，喂，咁人哋都有父母生噶嘛，係咪？咁你係咁打，咁嗰啲父母點咧？ 嗯， 係嘛 ？OK。 我哋下位卢生啊，卢生接电话，卢生喺电脑旁边嘅卢生， 唔系咁啊，即系我一定系反对噶啦，你即系话喂。報仇就報嗰啲子女，咁呢個係唔啱嘅，大佬係嘛？即係我哋接受唔到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你呢啲警察呢啲所為係嘛？咁你跟住而家嚇嗰啲建制派嗰啲撐警嗰啲就而家你欺凌人啦、啊，你起人底啊！咁屌你做得出怕咩？俾人起底啊？ 嗱，而家蒙面添， 屌你蒙面人係嘛？ 曬面添，而家 怕咩？俾人起底啊？係嘛？ 啊，係陳生係嘛？我哋一個唔係阿盧生，係陳生喺度。頭先我哋接唔到個電話，喂，陳生。请讲啊，陈生到你啦，请讲。 喂， 哦，好啊，好啊，喂， 讲啦，讲啦，讲啦。 喂， 但你讲嘢得噶啦，我哋听到噶。 唔系啊，而家要问讲紧，我好似未复咗入去，我睇紧 嘅。系啊，你唔使睇噶，你唔使睇个，唔使睇个电脑啊。 唔系，因为系有少少 delay 嘅，你要瞄咗声咁先同我哋讲电话，讲好多次噶啦。 哦， 系。因为系啦，你讲。 我想请教台长同埋旭曼就评论下，即系嗰啲官甲，即系7/21/831，即系嗱7/21咧，嗰啲即系黑社会啦，所谓嗬罚单啊。 嗯。 点解$500啊可以担保出去嘅？其他嗰啲人系告暴徒，应该佢系恐袭嚟嘅，同佢车厢。即 系冇差别咁，嗰啲自己有嚟噶嘛？屌你，咁冇有咩好简单就答咗你咯。屌你，即系 我想 请 教 一 下 郁敏 嗰啲即系见解咯。咁啊，仲有一件事就系831，咁点不如叫警察咧？即系叫林成贤王咧，叫个阎王出嚟讲，喂，嗰日冇死人，咁咪得咯，啱唔啱啊？佢又唔讲，啱唔啱啊？ 咁而家咪就係大家都喺度估啊嘛， 唔係而家係想要佢交翻出嗰晚嘅喺太子地鐵站嘅 CCTV。 佢話唔使交， 係嘛？佢唔交嘛？ 即係 佢要拉你嘅時候，佢就攞曬啲 CCTV 逐格睇。O K， 係啊，佢而家要冚住件事嘅。 嗰啲人咧，示威者就話有死人啊嘛。 咁呢咪揾個人，好似以前六四咁節目啊，咁啊出嚟講，喂，好死人咁樣，咁咪得咯，咁即係死人咯，啱唔啱啊？ 佢都 唔係佢講你唔信，因為大鑊啊嘛，而家係。 不過佢而家係冇講。 冇死人就不見講啫，啱唔啱啊？咁啊唔使人哋話死咗。 唔係，既然個社會咁多謠傳啊，你當係咁，你係咪應該要澄清嗰啲謠言咧？咁你澄清謠言，咪攞啲證據出嚟咪得咯？係咪啊？ 同埋嗰晚嘅處， 佢話冇死人，我哋都會信佢噶嘛，大人。 唔係啊，而家唔信噶啦，而家佢講咗出嚟係唔信佢噶。最大問題點解呢？嗱，我解釋俾你聽點解呢？係因為嗰晚咧，佢哋做嘢嘅時候咧，係趕咗啲記者走啊！你明白呢樣嘢啊？ 仲拖咗好多個鐘頭。 係啊， 時間又好長啊嘛。 而家嘅問題就係嗰兩個鐘頭入邊發生咩事？大家即係好多好多唔同嘅講法喺度啊嘛。 嗯 ，OK， 好啦，同你讲完，有下一位吓、啊。 我想叫赵旭敏咧，睇嗰啲佢哋观感，即系佢哋点样评论下呢件事咁样咯。 得，知道，我要评论，好多谢你电话，多谢你电话 ，OK。跟住就下一位， 卢生， 希望搭通佢， 系补得翻个电话吓。 咁啊，搭通佢电话啦，咁啊可以讲啦 ，OK 啊。嗱，我哋而家直播咧都枕住好多人睇嘅喎。系， 生到你。 系你好，今晚系咪啊？ 系啊系啊，讲啦。 喂，其实我真系好想听你哋可唔可以呼吁下咧？即系我哋有，譬如我有啲外国嘅，即边个有外国护照嘅朋友咧，企前边，我真系想睇下啲泰国打完啲，打完我啲有外国护照嘅人，去外国领事馆会唔会真系会保我哋出嚟，同佢哋讲翻，要外国领事馆同香港政府交代咧？ 可以噶。 其实 即系，梗系得啦， 我都 梗系得啦。譬如美国公民、加拿大公民、澳洲公民喺香港咁吓，咁咪俾啲差佬揼佢啲。 即系我有香港身，即系我譬如我有香港身，公俾你揼咗出入，喂，我真系唔相信佢真系乜人都敢揼佢，揼完之后，然之后当冇事发生。好似琴日我咁嘅嘢都睇过，喺铜锣湾喺屯庄出嚟，你同佢就即刻抌个汽油弹出嚟。我怀疑，我真系我真系怀疑，而家抌汽油弹啲都唔系我哋啲示威者。唔係啲事，或者係佢哋嗰啲人嚟嘅。 嗯， 你要我覺得次次都抌唔中喎，我好過癮喎。行過之前抌，咁就抌唔中喎。即係永遠都抌唔中差佬喎。同埋佢執翻去抌翻差佬啲，好同情一嘢揼執咗過去喎。 唔係，咁佢數，佢試過數話100個汽油彈啊嘛。咁屌你唔係自己掟佢邊咁撚清楚咧？屌你又冇彈頭，屌你落尾真係，係咪啊？咁呢啲就係即係一露出馬腳啦嘛，已經係咁100個汽油彈咧，屌你咩？你點數100個汽油彈出嚟咧？屌你射幾多個催淚彈有彈頭噶嘛？ 仲有一樣嘢，我都唔明，喂啲汽油彈，即係我你唔好介意，有時我都聽過其他網友，其實真係喎，諗下喂，點解啲汽油彈做出嚟嘅大佬？喂，你冇揸住汽油彈走去遊行噶嘛？冇人擺喺書包度噶嘛？我都係啲汽油彈邊度嚟嘅？即係你話俾我聽，即係普通嘅人，即係我真係唔知喺邊度砌出嚟啲汽油彈真係。 嗯。 我真係唔知，即係我有時懷疑，我懷疑抌汽油彈都通為啲差佬搞出嚟嘅。即係我其實都唔知係咪即係有即係聽人啲諗法啫。會唔會係根本係呢場嘢根本係中共同美國喺度搞香港，中共同美國攬炒？我唔知係咪想咁啦。 屌你中共憑咩同美國攬炒啫？即係屌你 攬炒，美國佬，美國 攬炒打仗都射吹射，屌你諗咩？呢個輕，你唔係呢個核彈啊，大佬係咪？屌你咪， 因為我唔知佢咧想香港點樣，我真係唔明白，即係我真係同佢話，香港政府係想點？ 系， 我都唔知系点啊！即系送答啊！我唔阻其他人 嘅。Okay, 多谢你，多谢你， 多 谢 你，多谢好，拜。 咁啊，下一位 系周生啊， 周生，电话都好多嘅，其实。唔係電話環節，而家咧都即係。 係周生到你啦， 係請講。 你好啊，鬱敏哥， 係 第一次打你個封煙 啊。 首先即係我想講下啦，係8月31日咧，其實咧警方喺個執法度其實可以做好啲。喂，講真一句，你喺個太子站嗰度嚟嘅，成班警察全部喺曬。個發展站度，你封曬出口啦，已經係咪先？你封曬出口咪純粹我又簡單，你叫啲地鐵喂停曬佢咪算數咯？停曬佢之後，叫啲入面嘅人亦全部出曬嚟， 全部手身份證手袋，咁樣係咪會引申到依問題出現啊？你覺得係咪先？即係你唔會話喂揾啲嗰啲警察走落個車廂裏面係咁亂咁搏人啊，無止境咁搏人嘅，咁樣係咪好好咧？我諗夠 冇計，而家佢即係一。喂，一收到 order 要去邊度，咁就係打噶啦。而家好簡單噶嘛，係咪？而家已經好明顯噶啦。屌你見撚到人就打，係嘛？ 係啊，即係我覺得咁樣就好撚戇撚鳩你個警隊。講真一句，你係咪黐撚咗線㗎？真係。 唔係㗎，呢啲喺前線嘅，包括呢啲速龍啊，或者防暴隊咧，佢會精神病嘅，咁樣做落去。 係啊，你睇到好多失控啊，鏡頭面前失控。係 啊，失控㗎。喺度同嗰啲喂， 有一個 者鬥鬧啊！ 嚇，有一個打記者啦，咁要俾其他佢啲同袍要箍翻轉頭，咁你睇嗰個人咪已經本身已經失咗控咧，真係。 屌你駝住啲槍有武器，佢會癲嘅，咁你幾危險啊？你話係咪先？ 係啊，仲有啊，仲有一樣嘢就係佢當其時嘅，就喺個記者招待會又話：喂，我係憑住專業判斷可以，喂判斷我係嗰啲係示威者，嗰啲係市民啊。我認得嘅咁撚樣啊！你去到喺始創中心啊，對啲記者，我知道嗰啲係黑記啊，嗰啲就白記哦，咁樣噶。喂，我當其時，其實我都有睇住直播，我見到港台個直播，點無啦啦點解冇曬個 mon 嘢，咁俾啲胡椒噴劑噴中咗喎？喂，你啲咩警察，你啲咩執法？我想問啲嘢，即係咪你真係斷刀斧？啊、就可以咁樣 無 痛苦咁 咧啫，係 嘛？唔係， 而家係 玩點玩啊，大佬！ 而家係好明顯就係、是，屌你根本就已經疏曬嘅啦嘛，已經。 你唔好對佢個理性嘅，仲有 我哋唔可以用一個理性嘅角度去分析啊嘛，屌 你！你係你好大鑊噶， 佢要寫，佢要寫嗰個警察手冊嗰啲全部唔使填嘅，係 啊， 係咪有啲係咪所有喂有一定嘅程序嘅？ 有警例噶嘛？ 喂，你点样喷胡椒喷雾又好，点样开催雷弹，全部有嘅。喂，928/2014年打我哋，我系第一冚我就中招噶啦，我哋啱啱系对正嘅，喺海富中心。哇，嗰阵时哇开几多催雷弹，个个已经要质问，系咪？你谂下，你记得翻唐英年同呢一个梁振英喺选举论坛度，唐英年质问呢个梁振英，话佢喺行会讲过，迟早要出防暴队，系嘛？屌你，嗰阵时系咪好紧张啊？讲佢又唔捻认，梁振英唔捻认，呢个系唐英年攞嚟攻击梁振英咁啊！而家屌你咩习以为常，日日做，但系当时即系2012年嗰个选举。喂，唐英年认为呢件事好大件事，佢作为行会成员，佢自己泄露行会嘅秘密都要讲啦，跟住先俾人 K.O. 佢啫嘛，俾共产党，你明唔明啊？系咁样嚟噶嘛？屌你咪即系，喂，嗰阵时觉得出防务都好捻大件事噶啦，用催泪弹，而家屌你真系， 一嘢掟咩？会即系掟？ 会唔会用防？即系呢个唐英年嘅意思就话、是。你是主张用催泪弹用呢个防暴队嚟对付示威者嘅，咁就希望咁样去压到佢，结果压到自己啦，系咪？咁啊，而家你睇啲防暴队，屌你真系 冇房噶嘛，系 屌你食打人，即系我讲呢单嘢你就知道几严重啦，系咪吹紧张啊？好， 即系 喂，你连唐英年2012年佢都觉得。嗰陣時聽到呢個梁振英講呢啲嘢唔領啱數，佢爆兩樣嘢嘛，一個就係我哋俾人封咪，屌你係嘛？佢爆係嘛？即係兩樣咩？佢就我同阿鄭經翰俾人封咪，另外一個咧就係梁振英即係出防暴隊， 講出防暴隊，遲咗一日要出防暴隊， 遲咗一日出防暴隊， 咁啊應驗咗啦嚇，咁而家就覺得哦原來咁解， 咪結果梁振英任內真係有出防暴隊啊嘛， 係啊， 係嘛？ 自我實現的書， 屌梁振英任內就係有放呢個催淚彈，砰砰砰咁係咪？咁但係而家放都講緊以千嚟計數嘅，嗰陣時講幾十冚就已經鬼殺咁嘈啦，個個係嘛？即係大家慣撚咗個，你知唔知啊？慣咗就當冇嘢，而家就係咁樣。係 啊，習以為常，習以為常。 仲有一樣嘢啊，我自己咁樣，我有三個同學啊，即係我以前校隊嗰啲咧，我有三個同學都係當差啊，佢哋守喺中西警署啊。其實他們那些是做了10年都是低級的 PC 仔來的，其實 都異口同聲都是我或者自己收埋講，大家出來吃飯收埋講的，其實屌你老母，你這樣的盧偉聰、這樣的劉業成都已經屌你老母就是退休了， 啊，都係要搞緊到成個警隊咧，好似殺人殺人魔警咁樣樣。因為咁樣落埋啲指令，亂鳩鼓、亂鳩咁搞。喂，其實講真一句，喂，係你都嚟退休，係咪應該做啲好事咧？咁點樣可以咁樣做㗎？真係。 喂，好啦，講完啦。唉，到第二个最后一个电话要讲啦，系黄生，跟住到阿黄生啊， 都系头先嗰句啦。你而家对呢个警，即系警队，仲有即系估以为佢哋有理性嘅，你好大镬噶。因为而家最好一样嘢，你见到警察即刻掉头走。 啊，系啊，而家 叫警察即刻掉头走， 快闪 快闪。 系， 啊，黄生你好， 系， 讲得噶啦。 是啊， 系啊，讲嘢啦。 喂， 系我哋听到你系讲嘢啦。 讲咧就系依家点解冇人讲啊执业律师嘅？ 屌你咩？佢最近自己俾钱出广告，黄锦书院叫一班黄锦书学生话佢系热血男儿。你睇佢，你睇嗰啲睇嗰啲措辞咧，知道自己屌你咁样做嘅。 为什么喂律师工会 又 什么都 没 出 声， 什 么 都 没 的、 律 师工会 律 师 工 会现在立了案调查那些投诉是 不是你不如讲岭南大学啊、 岭南大学现在岭南大学都动他不到的 是啊 校董 啊 即可能任期到又 不再给他做了最多就是这样嘛因为政府委任的嘛那个是 你老母臭在这个懒样摆明就是黑社会来的 这个是不是黑社会不重要因为他的行为就是黑社会行为屌你老母他有没有黑社会背景是另外一回事 屌你老母这个吴家产在搞事搞逼现在连学生都搞现在连中学生都搞 不是他最离谱的就是找些社团人士入人家的学校屌你咪监察啲学生罢课你咪白撚痴啊这个嘢是吗而家喂黃忍要同佢話黃忍啲學生，唔係仲有你黃忍嗰啲校友學生要同佢劃穿界線，佢屌你咩？而家出個黃忍即係學生校友嘅廣告撐呢、這個何君耀白，屌你咩？梗係自己做噶啦，屌你咩？你睇佢啲措辭知咩？何君耀係越南嚟嘅， 差佬已經 知 撚線噶啦。 好啦，同你講到呢度啦。够钟啦，我哋啊 ，OK， 系咁啊，下次再打过嚟 ，OK。即系所以你话何君尧呢啲人，屌你啊，咪真系系嘛？唔系呢个系笑柄嚟噶嘛，系嘛？仲有香港边有王法嘅啫？你老母都睇捻住佢同我啲人握手，系嘛？冇事，系嘛？我哋而家睇十月，你立法会屌你咩？你泛民主派，你点都要启动嗰个谴责嘅动议。你唔撚做，你又冚家產嚟嘅。我話俾你聽，係咪？建制派就可能會投反對票。咁如果投反對票，我逐個屌佢。話俾你聽，逐個拎出嚟屌你老母祭旗。還掂我成日有節目做，屌你老母一日屌一個都得，係咪？屌你老尾，真係係咪？好撚簡單道理啫。你民主派就梗係民主派提呢個動議啦，譴責何君耀，係咪？咁你建制派呢你想想哪一个帮他护航的哪个投反对票的我就逐个拎出来祭旗屌你老妹真的屌撚爆你为止罗范超芬再次跟你讲你不能报差馆你有什么资格做行会成员 啊有人衰十一、哦、你有证据、哦你仲系唔止讲一个啊，讲好捻多人、啊嗯。你噏得出就噏我八婆，快捻啲去补差馆啦！仲有再提醒你，问你隔篱嗰个，听日啊，开行会啊，另外一位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先生， 又名十一哥， 又名十一哥，花名叫做佢自己可能唔捻知佢名叫十一哥啦，佢扮唔知系咪？但系就全个网上世界都系叫佢做十一哥噶啦 ，OK 系嘛？ 咁呢個十一哥究竟個名係咪同即係衰十一有關咧？我哋冇證據，係嘛？我唔會好似你咁樣樣嘅，你冇證據都係鳩噏，係嘛？我哋唔知，係嘛？咁但係你問佢咧，佢一定佢答到你嘅，係咪？ 係。咁啊好啦，嗱，揾聽電話，我哋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好啊，唔好聽，撳咗啦。OK， 佢打嚟嗰啲名係自己有嚟嘅。OK， 而家做緊現場。OK， 節目時間到，拜拜。